的梦，寂寞公路没出是伤痛， 说他爱你比谁都认真，我一直不是很真。 班的的哥，晚上的活也不太好了，一般的是10个小时左右吧，你借着趴活的时间眯一下会儿嘛，就是趴活嘛，后边不有车，有时候会叫你。老婆你辛苦了，我在外边这长时间也经常不回家，家里也全靠你的照顾，谢谢你。 风的速度在等待，怕离开，光的影子弄得化不开，故事结局已经布满了尘埃，不再打开，所有关心被掩盖，喜欢选择孤单还是害怕背叛，为何人总是要留一些遗憾，爱很简单，但心只能孤单，随风带走的只剩下一些温暖，看见勇敢背后的脆弱。 视线，却看见你的脸，我们还能走多远？你的马对我一直往前走，泪流以后，我会带着回忆漂泊。所有悲伤都沉默，牵挂所有的温柔，找到新宇宙。 这是阿信的一首歌，叫《朋友的诗》。很少有人给我写诗，只有我给他们写。我说话的语气和我的笔迹几乎没有改变过，这是缺点也是优点。我以为是这样，因为有些变化我弄不懂。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快乐还是痛苦，可现实生活里有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却虚无缥缈，若有若无，有的甚至放弃了对他们的追求。我想做的，我想说的就是音乐，准确地说，就是用一首夜歌，让你还能够了解爱情、快乐、幸福、孤独和痛苦是怎么回事儿。如果这一切你都认为太虚太玄，离你很远，那我就用这首歌问候你一句吧，它就叫《姐，你睡了吗》。 姐，可以跟你聊一聊吗？今天你好不好？最近我老想哭又想家，常想到你的话。

个就不寂寞。 七分的，大伙在干活的时候就是比较辛苦，也比较活不必比较不好拉。嗯，我呢主要就是以这个医院为主，夜里就出活这几个地儿不好拉。现在后半夜一过十二点之后，几乎就没什么活了，也就偶尔能碰上一个半个的活。那你一般的一个小时能出拉一趟，拉着一个活就不错。 晚会在夜深。 的丈夫 如果此刻你在听我节目的时候正在等他，那我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和你说话。我应该像一个朋友一样对你说，好朋友，我爱你。这样说合适吗？不，这是一首歌的名字。 甜蜜呀， 笑容，像没什么值得担忧，有你的时候好像快乐随处都会有。你像甜甜的微风，走过夏天的午后，停在我的心上做做好梦。我爱在街头看你走来，我双手打开，像孩子快跑过来，我爱让你睡在我胸怀，当你一醒来，总能够先感受我的爱，永远都在。笑容像没什么值得担忧，有你的时候好像快乐随处都会有。你像甜甜的微风，走过夏天的午后，停在我的心上做做好梦。我看你走来，我双手打开，你会像孩子快跑过来，我爱让你睡在我胸怀，当你一醒来，总能够先感受我的爱，永远都在。 这首歌叫我爱，我爱什么，谁，也许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我爱，这是一个终结词，就像是此刻要和你说再见一样。好，我们明夜再听再说再爱。我是武卓彤，这里是夜歌，明夜见。 眼里的泪光让人多么舍不得，我们笑着用力挥手，什么都无法说，最心爱的那个人已不见了，是谁都无法阻挡，挡住时间改变，就说再见，说再见。为我祝福和祈祷，我们心中都已明了，明天依然要来到，也许该把门打开，风才能进来，放我们的心自由，